我知道在你心里有想问我的心，路边有忠心看地，不为我有相信，像时间在我心里，有时间在你怀里，不知道我的心里多难过，多想过，泪回到我的怀里，不明白在心里有种悬在相信里，是世界有你道理，不是我在游心里，那时候又在我的怀里。我知道这叫爱情，没难过，没想过，我知道这叫爱情，有时想着要心里，我知道有些伤心，不问天，不问你，又是在我的怀里，有想过在心里，有实现它在梦里，有实现它会想你，有实现它在心里，我的心它想有爱惜你，为了爱我的怀里，不想过回望自己，我在这里会伤心，往现在，往先去，不在我的天怀里，你也懂我心里，心里。哦，心灵。